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聊到师父文学，难免就要涉及佛道儒法百家学问。北周崇佛之风甚重，先使宇文护摄政，还封雪亭和尚为国师。如今周帝宇文邕在位，虽然竭力清除宇文护留下的影响，但崇佛之风却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彻底消灭的。普六如今本身信佛，对道教也甚有兴趣，并不排斥。他显然也没料到沈乔对道派学问钻研颇深，彼此交谈之下，不由生出一见如故、惺惺相惜之感。 没想到沈兄对道派学问竟有如此深的见解，改日可得好好再向沈兄请教一番了。 普六如兄过奖。 沈郎君，青都公主想邀你与她同坐。 沈某谢公主厚爱，不过沈某今日是代表燕宗主前来，还是坐在主家安排的位置为好，还请代劳向公主解释一下。 是。 能让青都公主折戒下交，放眼京城也没几个，说出去得有多少人心羡。 让普六如兄见笑了。 听说苏威之弟苏乔师出纯阳观，今日也来了不少江湖人士，想必都是冲着纯阳观的面子。 普六如兄都认识？ 就是羡慕江湖人自由自在，也曾学人家游马浪荡过几年，算是认得几张面孔。 那能否请普六如兄帮我介绍介绍？ 啊，这有何难？苏乔你认识了吧？他旁边的就是李青鱼，这两人合称青城双璧，不过论名气，还是李青鱼更大一些。前些日子他在玄都山上的威风，你想必也听说了。正在与他们说话的人叫长孙胜，师从中南派。中南派虽然名声不显，不过长孙胜也是高门子弟，剑术奇佳，罕有敌手。长孙二郎旁边那个穿黄衣的叫窦烟山。 啊，六合帮帮主？ 正是。 那也在出云寺，几方势力为夺朱阳策望一卷，各出奇招，结果六合帮辛辛苦苦护送的东西直接就被燕舞师碾为齑粉。虽说当夜云拂衣等人也听见了我念的内容，但难保他们回去之后写出来的真实无误。燕舞师这一手直接将人心玩弄于股掌之间，窦燕山心里必定恨极了他。 雪亭禅师原是宇文护所封国师，因这层关系，宇文护虽死，他与苏家也渊源颇深，照理说今日应该道贺，不知怎的竟还没来，连个徒弟也没派过来，倒有些奇怪。还有那边一男一女，应该是泰山碧霞宗与方丈州琉璃宫的人，这两个门派与纯阳观素来交好，约莫是冲着这个面子来的。愚者碌碌，不过都是些寻常门派的小人物，你认识了也无大用，我就不费口舌了。 其实他没介绍的那些人里，也不乏在江湖上颇有名气的高手，只是到了普六如坚这里，却成了可有可无的小人物。强者为王的江湖规则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他们也许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混得如鱼得水，但普六如坚平素打交道的都是游走周国上层的顶尖人物，自然不会将这些人放在眼里。沈乔将他所说的人都一一记下，离得远他目力弱，对方面容看得不甚清晰，只能记下服色与身形举止。二人正说着话，门口又进来两个人，沈乔看着眼熟，对方与主人家寒暄完毕，环视一圈，正好也与沈乔的视线对上。谢香略略一怔，只点点头，他旁边的展子前却已经走过来。 哎，沈郎君，原来你也在这儿啊。 原来是展兄，好巧。 是啊。哎，沈兄旁边位置还空着，不如 师兄 主人家已经安排好坐席，你胡乱坐岂不失礼？ 哦，能在此地遇见沈郎君，实是幸甚。展某正有事相求，还请沈郎君宴后留步。 好。我与临川学宫并无交集，与展子前更是萍水相逢，他能有什么事要求我呢？ 临川学宫雄踞南陈，自视甚高，光看那谢香便知道了。此番周国玉连陈伐齐，谢香二人想必也是随陈使前来，但到了长安，这里却不是他们说了算，你大可不必对他们如此客气。 谢香虽然傲气些，展子前却要随和得多。 那天谢香与沈乔交手，却还记得刻意缩小战圈，没有累及街上无辜，可见人虽然傲气，心性却不恶毒。相比之下，他对沈乔表现出来的金傲，沈乔也就不觉得多么难以忍受了。说话间，寿宴已经开始，此时宾客已陆续到齐，席上挤挤一堂，高朋满座，既有皇室宗亲、名门望族，又有江湖人士，各门各派，此番景象难得一见，也因苏威、苏乔两兄弟身份不同的缘故才会如此。时下民风开放，每人各据一案，男女宾却可同屋，只是厅堂中间摆上一面小屏风，以作象征性隔开。女客那边自有苏威妻子照料，苏母秦老夫人高坐主位，左右下手分别是苏威、苏乔两兄弟。侍女捧着美酒佳肴流水般奉上，一时间谈笑风生，宾主尽欢。席间乐师鼓瑟吹笙，舞姬着华裳翩翩起舞。沈乔眼睛看得不大清楚，却也能瞧见女子身姿曼妙婀娜，金飘带舞，宛若天人下凡，鲜花临道。这种神圣无邪之中又带着不自觉魅惑的舞蹈，迥异于时兴的胡舞和戎舞，也与南朝低环转面眼双袖、玉钗浮动、秋风生的乐舞不同，在座宾客耳目一新，纷纷叫好。酒过三巡，有些平日喜好舞蹈的客人还大声击节伴奏起来。 好， 还有这身段， 是啊， 不错不错， 漂亮。 沈兄，这种舞曲叫小天，传自秋瓷，秋瓷人崇佛，秋瓷王后乐曲传至中原，是以这曲子里也带着佛门色彩。 原来如此，莫怪这些乐姬袒肩露脐，首饰繁多，原来是秋瓷风格。 正是。 主客融融之时，便有一名仆从自门外匆匆而入，小跑至苏威耳旁耳语一阵。苏威脸色微变，做了个手势，伴随一声悠长金鸣，舞蹈骤停，乐曲消失。宾客们仿佛从无边无际的极乐世界中回过神来，都不解地望着主人家。 皇后闻知家母寿诞，特请人送来了贺礼，诸位还请稍待片刻，待威迎了来使再回来待客。 周国皇后姓阿史那，正是突厥人，也是周帝为了笼络突厥而迎娶的妻子，平素与苏家并无交往。苏母生辰，皇帝已经送来贺礼，按理说没有皇后什么事儿，但他却偏偏也派人送礼过来。这一出闹得大家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面面相觑。但皇后使者到来，主人理应出迎，于是乐曲停下，众人正襟危坐，都瞧着门口方向。苏威整整下摆，正要出门，便听门外传来爽朗笑声。 不必劳烦美阳县公出营了，我自己进来便是。 这声音甚为陌生，在场许多人都没什么印象，只觉得此人殊为无礼，唯独沈乔微微蹙起眉头，心生不妙之感。进来的是一名年轻男子，身形高大，络腮胡子，虽是穿着中原服饰，却有一股剽悍之气。他一双眼睛锐利有神，侵略性极强，进门之后并未去看苏威，反是四下先搜寻了一圈。除了江湖人士之外，被他看到的人无不主动移开视线，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都觉得有些不舒服。 此人神采充盈，怕是先天高手。我在长安怎么从未见过这号人物？ 皇后殿下青睐，苏家上下感激不尽。敢问足下如何称呼？ 在下段文鞅，梅阳县公不必多礼，令堂慈名远播，皇后也早有耳闻。可惜圆枪一面，听说令堂寿辰，特命在下送一份薄礼了表心意。 多谢皇后惦记家母，臣等在此拜谢。来者是客，段使若有余暇，不如也一并入座。 哎，且不忙入座，我此番前来另有一事，想请教秦老夫人。 这秦老夫人还和突厥人有来往， 这人如此无礼，只怕来者不善呢。 这我母亲出身名门，从未去过突厥，不知段使所要请教何事啊？ 秦老夫人，有人托我捎来问候，他让我问您，是否还记得30多年前在突厥王庭苦苦等待的故人？ 这话说的， 30年前， 这是 年轻人，你怕是认错人了吧？ 我就知道秦老夫人不会轻易认账的，莫不是要逼我将来龙去脉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不成？ 阁下好生无礼，难不成皇后不是来送礼，是命你来找茬的？我苏家与皇后无怨无仇，素无瓜葛，不知皇后为何在我母亲寿宴上这般失礼？此事我自会上书禀告陛下。来人，送客。 苏家仆从闻言赶紧上前，欲将段文鞅拉走，后者袍袖不过轻轻一震，那些人就跌倒在地。在座宾客纷纷起身，都吃惊望住段文鞅，有的也面露不愉之色，准备替主人家出言呵斥。 胆敢来此找事，当我苏家好欺不成？ 哎，且慢，我有话要说，等我说完诸位再动手也不迟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在座都是德高望重的尊贵之人，我想请各位贵人们也评一评理，看到底是我无理取闹，还是秦老夫人理亏心虚。还请老夫人将我师尊的信物归还。 突厥蛮子血口喷人，我母亲出身关中名门，如何能与你突厥扯上联系？今日你不说个清楚明白，还我母亲名声，你纵是想走也没那么容易。 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秦老夫人是我师兄的母亲，我也敬重如母，若你蓄意诋毁，陈阳观定会追究到底。 苏乔杀意隐隐，抽剑出鞘之时，李青鱼跃众而出。他言下之意，就算苏威不上书告状，走朝堂的路子追究此事，纯阳观也会将此事拦下。往后段文鞅及其师门便与纯阳观结下梁子了。在李青鱼只身上玄都山，连拜连升何思勇数人，又以半招之差败于玉矮之后，纯阳观的声势便已隐隐凌驾于玄都山之上，更不必说观主易辟尘也名列天下十大。所以李青鱼说的这句话是极有分量的，段文鞅却脸色不变。 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听说中原人讲理，我才来讨个公道，难道今日竟要不分青红皂白以势压人不成？秦老夫人矢口否认，哼，你们呢便听他的，怎么又不听听我怎么说？秦老夫人单名一个宁，表字双寒，是也不是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